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主席访美关注高，合作共赢有的聊，新型关系得友好带回十个大红包。百姓的视角，通俗的语言啊，评书的表达，来说说习主席访美的成果都有什么呢？这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给盘点了一番，说是习主席访美带回十个大红包。访问期间，双方达成49项主要共识和成果。那么这些个共识和成果未来将如何影响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呢？比如说设中美旅游年，国人赴美旅游更方便了。未来中美要互派50000留学生，是吧？这个教育方面的交流，中美合资要拍电影看大片也更方便了。中美高科技的企业牵手防治慢性病，中美在公共卫生合作的领域要有新的进展，是吧？这个得向人家这些个大的媒体好好学习学习。什么意思？更接地气儿的新闻报道，更贴近百姓群众的传播新闻。没瞎说呀，像这个瞭望啊，像新华社这些媒体啊，这回这城的报道习主席访美，很多的报道的视角和角度都是选取的和咱们普通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这就叫走转改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吗？传统媒体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吧？全国新闻界统一的要求，更通俗，更贴近群众，更为广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吗？这也是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谁要是对这个有意见，我觉得他呀得洗洗澡出出汗了。正是党要管党严要求，任何死角他不能留，不能要么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什么意思？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王岐山同志呢在福建调研并且主持召开座谈会，就谈到这个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是吧，端正作风这方面，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意见建议。王岐山说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那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是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可有一节，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就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讲话把纪律挺在前面吗？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吗？是吗？你看看，就说啊，必须要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蜕变呢，它是一步步实现的，是吧？说是这个党的纪律，党纪党纪嘛，要求严格，事事处处点点滴滴啊，都得严格做到，否则的话，你执纪不严，最后那可不是嘛，咔嚓下子，好同志便阶下囚了吗？蜕变真的是一步步来的，不是眨眼之间一夜就实现的。有的那个出事儿那人，他也不是一步就变成阶下囚。那么那位问了我啥？这个要需要几步呢？啊？哎呦，说到这儿那得放精细了是吧？那是啊。他不放说不清楚啊，头一步啊，头一步变成阶下囚，头一步 哪一步啊？哎呦，当这个干部工作呀，就觉得呀，怎么着觉得不值当的啊？你看看，这都什么都没有，是吧？觉得不值。 可怜我为县令，不日黎明。 你看了没有？没诬县令吗？觉得自己不值了，然后呢？然后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吗？到外头去一看，哟呵，看见什么了呀？ 青石山，怒石水，花花世界， 是吧？这就开始管不住了啊，管不住了。怎么办呢？贪图享乐了呗。 你当队长四五百，迷魂汤灌得你昏沉沉，他们是虚情假意将你哄，你却与他们当知心， 是吧？当了知心之后呢，是吧？那那个交了坏朋友了，最后呢，哎呦，上了贼船喽，最终嘿嘿，背叛信仰，出卖了同志啊。 生生是连招，看是怕不可怜，重心的威胁得力用我只是想一想，心中你做到心为革命不怕死，为什么背叛来帮兄弟人把你当狗用，看把尺度当光荣，来来来开心头来看看，我就让你做奴才。 正是从严治党讲政治，处长的毛病得治治，专横霸道难共事，是阻碍政令绊脚石。还有这个事儿呢，就说啊，这个不能不是泛指的，是吧？它就存在这个现象嘛，不是我说的，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吗？为什么老说处长们往往难以打交道呢？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单位的确存在所谓的处长政治。这那个有领导就批评了，呵，这事儿啊，局长部长都没问题儿啊，国务院都通过都许可了，咱们得赶紧麻利办呢，不行，处长那关过不了。专横霸道是拥塞政令，成了改革发展路上绊脚石了，是吗？令人深思啊。不是最近今儿的毛病，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怒批祠堂官僚主义，他言道官气儿十足，动辄就训人，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啊！这么专横跋扈都已经到达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表现在一些处长身上那是甚为突出啊，是不是啊？是吧？那电梯都出毛病了，嗯，你看看，就打这儿说起的吗？电梯怎么了？你看，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哎呀，我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这个老电梯啊，这个我早就知道它的早晚得出问题，我就是不说。 那你知道出问题，你凭什么不说呀？ 我是这么想的啊。 怎么想的？ 你这个电梯，它这个你从这个双纵双节出发，它还能动会是吧？拉个货呀，拉个人什么的，这个小车不倒，那就只管推吗？反正我是不敢坐呀。 你瞧了没有？哈哈，正是从严治党要彻底，边边角角须打理。大娘听了直起急，证明老人啊哈。是活地，哎姐，别玩笑啊！这什么话？这是你看，他真有这个事儿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商报》的报道，家住西安王老太太的亲身经历。王奶奶说是高龄补贴得领啊 啊，每次这个领这高龄补贴都费了劲了，每年都得让他开证明。什么证明呢？证明自个儿还活着。哎呀，老太太说，你这个一把年纪了，每回让我开这个证明，证明我还在人世，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啊。那街道办怎么说的呢？哎呀，这个是太，这也不怨我们，有冒领的这个情况是吧，这个反正手续简化当中，这冒领咱们防止是对的，但是大活人跟你这儿站着，这还能冒领吗？我是啊，老太太证明自个儿还活着哟，考证一下啊，这个事情还真是不新鲜是吗？历史上有啊， 一九古神二季神，约定了八年是不活本能中心，多亏了恩人来救命，当时在土瓦山腰大山村拜见草饭，不知不信早夜晚我想叫儿就想得飞梁一阵一阵见土民，多亏了陈州王良 看了没有啊，这还麻烦了，正是从严治党不能拖，教育问题他也得说，全班不到五十个干部就有六十多，算错了，重来吧，一个班五多个学生，这个干部有六十个，怎么算的呀？啊，这个我这么合计应该有兼职。什么事儿呢？真的吗？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杭州某个小学，人家还说了，哎呀，我们这个是啊，我们这个模式啊，我们对这个学生教育是有好处的。什么模式啊？一个班49个同学，设置了60多个班干部的职位啊，怎么那么多干部啊？啊，对了，哎呦，班长、副班长。班长助理、副班长助理，哈哈，宣传委员、宣传委员助理、宣传委员助理的助理，好嘛，体育委员，哎呦，图书管理员、卫生管理员，各领读员，各个岗位，很多学生是身兼多职。干嘛呀？教育界人士说了，这是让每个学生都有事可做呀，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他有好处啊。啊，是啊，我说这么些人当干部，哎，忘了点什么吧，落了什么了吧，落什么了，问一句呀、啊、哎，我说谁当群众呢？没有群众这干部的存在意义有他何在呀、啊、这些个教育者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有没有可能剑走偏锋，他是误人子弟呢？嗯，合计合计呗，老太太也有麻烦呐。老太太，哎，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讲那个河南洛阳有一位小70的老奶奶，小区里头是突然晕菜，两名路人看到之后赶紧拨打120啊，赶紧啊，这边开始把老太太不行就啊这个放平了是吧，让踏踏实实给照顾着，过一会儿呢这个医生护士来了之后送医，最后给救过来了，脱离了生命危险。哎呀，家属得知之后啊，感动啊，四处寻找恩人，找来找去找不着，还说呢，哟，别是又怕那个了吧，怕什么呀，有什么好怕的，可说呀。哎，这一天巧了，在医院里面瞅着大夫护士就觉得眼熟，后来一打听啊，还真是他们二位，就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顺带手救了这么个人，是吧？要不怎么说家长缺教育呢？家谁的家长？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成都啊有一位这个易先生，姓易，小50啊，说是头些日子出去呢，发现一小男孩掉水坑里了。这易先生啊，这个其实不会游泳，就会两下狗刨。就那样扑腾下的跳进池塘将孩子救起，哎呀，筋疲力尽呐、啊、 给拖上岸的时候一看，哟，小孩呢？啊，小孩跟他爸妈走了。这易先生说，我这心里真堵得哈，我倒不是求你怎么怎么谢我，那你怎么着口头得来句谢谢吧。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主席访美关注高，合作共赢有的聊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习近平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讲话，他言道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是湖南衡阳说出了一个类似雷正富那种案件。雷正富谁呀、啊、哦，想起来了，重庆那会子啊，有一当官的，哎呦啊家伙拍那个啊挺肮脏的啊视频啊，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啊，对，一模一样吗？那倒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反正相似，说是涉及四个省55人涉及此案，其中多为官员。哎呀，好好查查吧。腾讯说了啊，南京那虐童案今儿个开审，说被控故意伤害那孩子他养母啊，说还得当妈的坚持不认罪，好像说是经过检查呀伤的没那么重，但是这打孩子这毛病却也不好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习近平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亿100万项目支持，并且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承诺中国向联合国妇女署是捐1000万美元。至于这方面的发展建设，晨报说是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涉嫌违反广告法的典型案例，侯耀华、李金斗代言广告涉嫌违法。国庆头三天人托付了啊，西红门还有渔阀收费站容易发生拥堵，市民出行尽量避开上午时段。这个新京报说那个天津港那个爆炸事故将对肇事企业启动追偿必须的。京华时报说咱们这个官厅水库有望引黄河水来解渴，有关部门正在调研以缓解水量不足啊。嘿嘿，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说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啊，这个中秋节这算是过去了，11已经在眼前了呀，所以说这两节得盯紧了。四风变种，变种对了，记者走访了节礼市场，还真有变化啊，这是好的变化啊，月饼不那么花哨了，说搁以往，哎呦，这月饼这一盒少于1000都舍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其实不是为了吃，主要是为了送啊。说这样的话你这个风气转变了，这干部也合适，少了麻烦呢，是不是？要不然的话每年为这个月饼着急上火的。人民日报说了啊，还有那个事儿呢，不是说四风变种吗？这必须得紧紧盯死了。怎么盯死了呢？你看看他有那个变通的手法啊，说这过节那个各种打点其实还是偷着摸着在搞呢。礼品券闪亮登场，一款得上万元。哎呀，礼品券，而且是什么呢？这白酒啊也是啊，用旧瓶装啊，吃喝呀什么这都是老板来买单， 说有那么句顺口溜，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过去是吃公家，现在吃老板。老板也不能随便吃啊，他吃多了，他是不是他未必他没有那个利益输送啊？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呢？那位说那管那么严的提货怎么提啊？密码，好家伙！中纪委通报了啊，各种案例，过节哪些礼他不能收？新华每日电讯给总结了一番，违规发放的福利这个不行，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也不行，违规收送的礼品礼金，公款旅游违规大操大办，公款旅游你看了没有？有啊，这不头几天嘛，不给处分了吗？是吧？啊，那什么，哎呀，哪个什么保社的吧，是吧？公车私用这不行啊，违规公款吃喝。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吃请，这也不许可，是不是啊？这必须得严管。人民日报说了，还有那个呢，公务员上班炒股啊，说技术上很难监控，他偷着摸着你不知道啊。哎呦，就为这个呵，推迟时间开会，我告诉你，哎呀，不行不行，现在来不及，我这股市一会儿就收市了，也好吗？那合着这会得三年以后开了啊，对呀，领导也得看大盘呐，那不光是我，还有这事儿呢，这必须得严管，是不是啊？所以说嘛，人民日报发文了吗？培养法治信仰，成为法治的忠实追随者吗？是不是啊？得信法懂法呀。今日一句话新闻啊，说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超级月亮今儿晚上出现了。啊，月全食和超级月亮是叠加几十年一遇，不过呢中国境内看不着月全食，是吧？咱们这个角度不对啊。新京报说这个十一故宫可是要限流，日限流八万啊，这个反正多注意吧啊，过节人就多是吧。今日人物十三郎五岁朝天，不是十三太保隋唐，也不是二环十三郎，怎么又回来了？这是今天北京晨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8月22号，说有人后来在网上说还真有，说几年前若干年前那二环十三郎是开富康是吧，肉13分钟二环一圈，这回呵升级版来了，开了一摩托车电驴子，我一看是什么牌子，雅马哈，这不电子琴吗？他也出摩托车啊，摩托车电驴的，围着二环13分钟，最快时速是237公里，嚯，这还得了，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后来媒体记者采访了一个专业的摩托车赛手，人家说了，首先他这时速不能算快啊，那是分哪儿说，人家说了，二环上飙车第一不安全，第二是违法呀。那么这个摩托车要想快跟哪儿赛道上快呀，那是正规比赛呀，这两码事儿啊，你说还有这个事儿的黑好吗？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好些朋友啊，敏敏来了，说听着呢，哟，这精细怎么这么少啊，哈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哎呦，哎呀，这家伙我这个为这个，嘿，有听众人有意见是吧，人家这哪个的，我告诉你说啊，你要不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关收音机是吧，哈哈，你看我哪能让人关收音机呀，是吧？6463啊，说是哎呀，说是歌难听，哈哈，别这么说是吧。4903，哎，这个反腐这个大事必须要一抓到底啊，那必须的是吧。9418啊，您这么说是好像不太科学啊。对，龙哥来啦，说是哟，现在这个没牌没照的这个摩托车也不少啊，那得查，他必须得查呀。闲庭信步说了嘛，反腐败这必须得从根上抓，那必须的是吧。春蚕越是故乡明嘛，那是啊。落霞是吧，管住嘴迈开腿，那这就好办啊。啊，阳光师傅呵，直发照片，家庭聚会，嗯，挺好挺好，嗯。咱家人口兴旺啊，哈哈，鸿雁啊，说是这个让老人开这活着的证明，这不像话呀，这个，哎，他这不是有原因吗？就说这方面咱们得简政放权嘛，得方便群众嘛。小罗，哎呀，这个名人做广告必须慎重啊，必须的啊。阳光师傅，哎呀，这个严惩雷政后是吧？正当好干部，那必须的，哈哈哈哈。对，玉园